星期二空波桑今晚又嚟啦。咁啊，今晚咧又系啊，我同慈山暂时啊单票独斗。啊，单票独斗。 大家好，大家好。 咁啊，今晚嚟讲就我哋都会讲翻周中，即系礼拜六、礼拜日嘅比赛啦，仲要讲嘅 classical 啦，同埋讲一啲英超嘅比赛啦。咁啊，但系讲呢啲之前咧，咁啊都系惯例啦，都系睇咗啲灯先嘅。我哋睇睇啲，我哋禮拜六啊，禮拜五即係啲兄弟俾啲咩 tips 先。咁啊，喂，傑斯仔已經連續係咪兩個禮拜啊？好似冇俾 tips 咯喎。 呢個禮拜如果有聽節目嘅係俾唔切嘅傑斯。 哦，傑斯俾唔切，哦係。 卡妹係選擇唔俾嘅。 係啊，卡妹係選擇倦勤，即係好似佢而家咁啊，即係好倦啊，所以就重缺啊。嗯。啊，卡妹係咪有嘢交代啊？對於呢方面。嗯， 開咗咩？開咗我支麥， 聽到啦，而家啱啱 開， 係啊， 我非常好啊，我唔係倦嘅，係我因為好表面啊呢排睇波，但我有睇嘅，你啱啱講卡斯嗰啲， 好表面， 係咩？ 都表面㗎，都其實都但係我都有睇下嘅，我冇放棄過足球嘅 ，OK。 哦 ，OK， 我未明白嘅，你知最近你紅啊嘛，去到另外一個台啊。 我唔紅，我講下笑 嘅， 唔紅嘅，唔紅嘅。 OK， 好，講翻佢嘅燈先，咁就。阿迪啊，阿迪總啊一場啫，曼聯客勝，夠曬呢個信念喎呢次。 今次係有翻啲信念啦。 有翻曬信念喎，嗱，全部都係對曼聯有利嘅啲投注。啊，車路士、阿仙奴和啊，卡迪夫城贏啊，咁啊點知嗰兩場都香。 啲心地唔好嗰啲咪香咗啦。 啊，心地好嗰啲，譬如曼聯贏嗰啲心地好咁啊，咁啊搞掂啦。啊 ，that means 唔係當然係心地好啦。我哋你記唔記得有一個禮拜，我又係冇做，我略過你哋，你哋笑我啊。喂，輸二比零啊！你對波咁，我話贏三比零，即係我依家係打下飛機，我係好有信念嘅。所以咁咧，佢依家上咗去呢一個時候咧，佢係跟住會都會 keep 住嗰個氣勢啊！你明唔明白？ 明白。 係咁樣咯。 哦，氣勢哦，睇下點啦。 同埋我冇貼啊嘛，往時嗰兩個禮拜我都係多蒙特同曼聯咪 gel 咯。 哦，即係而家唔貼啦， 特登嘅。 哦，特登嘅。 咁你咪貼第二隊咯，貼下啲皇馬，貼下啲車路士啊。 係咯。 係喎，啱啱都 gel 咗喎。 啊，你都真係唔醒目，好似我嗰啲咪係咯。今次啊 ，Trump 卡擺明皇家馬德里。 嗱，今個禮拜咧，所有人估四個人估皇馬贏嘅，四個人都一齊沉曬。 嗱，好坦白講，我自己雖然就 係特登㗎啦。 特登就有少少，但係都係有啲咧事實嘅根據嘅。你聽翻禮拜五節目，我哋好清楚。 其實係你睇翻個近況係。無論如何都係皇馬係好啲，即就算喺場波裏面嗰個表現咧，個別嘅球員都係即個皇馬嗰個表現係好啲，係啦。你見到巴塞其實某幾個都係麻麻地。 其實喺成個即係過程裏面啦，陣間會講啦。其實就即係有一啲個別事件令到場波嗰個好關鍵嘅，尤其是某個球員出場咧，即係令到成場波咧係即係反轉嘅。 嗰個球員受身係負責拎紅牌嘅喎。 咁你冇辦法啊！咁講球波又係好多嘢講嘅。咁啊，陣間先講啦。咁啊，跟住阿 Steven 啦 ，Steven 就愛華頓贏波，史浩克贏波啦。咁 係咯。 咁啊，除咗對皇家馬德里又 gel 咗之外咧，咁啊，愛斯賓奴嗰度亦都就 gel 埋嚇。 但係呢場夏薩特古和波又中咗。 係啊，都話夏薩特都曾經講過咯，舊年都開始講啦，佢話係好中意利雲特呢隊波啊嘛。雖然其實利雲特呢隊波舊年同今年啊基本上都唔同曬咁滯㗎啦。咁但係佢都對於利雲特情有獨鍾啊，所以咧要估呢個夏薩特估啲乜嘢咧，呢、這個利雲特咧都要去包括埋嗰個範圍以內嘅。咁啊，另外 Chitlet 啦 ，Chitlet 就中咗即係馬體會贏波啦嚇，陣間都會略略提一提啦。咁就驚一，咁就利物浦啦，長追利物浦喎。 係呢啲信念嘢嚟都係。 係信念嘢嚟啦，咁就但係熱刺踢佢輸波咧就唔中嘅。 爭啲啦，即係其實你睇即係有睇嗰場都見到，其實沙林頓踢得唔曳嘅。 係。 係臨尾就爭少少咁啦。 係啊，臨尾最後即係尾段射俾呢個球員就射入嘅、啊，陣間會略略講講。 陣間先講。 好，慈生你又嚟啲加一減一咯喎。 唔係，咁真係信車仔係真係對阿仙奴係有啲計嘅。 係。 同埋即係個賽事就即係不如人意啦。咁大家如果有聽 賽事不如人意。 即係唔係嗰個結果啊？即係個距離咁大啊！ 哦， 即係本身應該係 你中㗎，唔係不如 即係有時可能贏兩球嘅，我預即係可能一兩球收手搞掂咯。 哦， 即係可能啲二比零啊咁上下。 然之後贏夠 triple 啊，整個三倍出嚟啊，真 係。即係我都係預兩球咁就應該差唔多啦。 啊， 即係阿仙奴對住車路士嗰個弱勢係一直都係嘅。咁但係有啲留翻 陣間先講啦， 係啦。 咁啊，但係就韋斯咸嗰度就唔中啦，啊，心底唔好啊呢下，即係要博曼聯輸波啊，唔好啊，要曼聯輸波唔好啊。 其實即係覺得呢個韋斯咸 係 有機會㗎，大聲啊！ 你啱嘅，因為咧曼聯對親 West Ham 咧，其實有一年咧，我記得咧，佢又足總又贏唔到啊，即係其實係。好吊鬼嘅，係去親去到都係惡搞嘢嚟嘅，所以我覺得慈生個估計係合理嘅，即係我都覺得喜出望外嘅，係咁樣送兩隻蛋俾人。 咪咯， 但係大聲哥你知啦，都係 對曼聯腳軟咯， 啊都係 計漏咗 啫嘛，真係所以。 但係點知佢咁好朋友嘅啫？ 夏沙特咁啊，車仔贏啦，我依個利雲特打和啦， 頭先講嘅啦 ，AC 米蘭黑勝啊又做唔到咯喎，啊 和波啊，但係。體面嘅，即係呢場和波就對拉素本身實力都唔弱， 係啊，唔曳嘅呢啲波嚇，因為臨尾其實仲有一球巴神啊嘛，中柱嘅， 唔係算有交代，其實你作客拉素一比一就 OK 好。EV 例牌佢嗰啲英冠英格嘅球嘅投注，呢、這個賓又係賓福特喎、哦，次次都係賓福特喎、哦，啊真係，其實來去幾隊嘅啫，賓福特啊、 米 杜 士 堡啊、狼啊嗰啲啦，咁、啊、但係呢次貼一隊李斯特城就衰咗，咁啊即係同 Chit 一樣啦，都係貼李斯特城係衰咗嘅，另外就白禮頓亦都係衰咗，因為熱刺域治咗場波，我唔記得咩戰果啦，講真、 嗯， 因為我記得有個記錄就係、是。即係熱刺維治作客去白禮頓，好耐都未試過係即係贏波，我記得個有個記錄嘅。咁啊，最後仲有獅子嘅，獅子就中一場利物浦半場入球大喎，啊真係犀利啊！咁啊，至但係其他嗰啲就衰曬， 都好驚險下。佢嗰、那個即係佢嗰個半場入球大就。即係看得出就未必係一件好事，嗰場有睇嘅話。 哦，係咪係啊？嗰場波其實今個禮拜咧，陣間睇翻英超啊，嗰入球真係相當多， 係瘋狂嘅， 瘋狂地多。咁啊，燈就去到呢度先啦。咁啊，講講 交代少少台務先啦。 好啊。 咁啊，大家好中意嘅呢個粉網大聯盟。咁咧就即係上個禮拜有聽嘅就出咗預告啦。咁其實交大樂就仲有三集特備嘅，即係27號，即係今個禮拜四啦。咁就有呢個歷史淵源慕尼黑終結者。 係。 跟住4月3號咧就呢個戰術轉變啦，沒有最強，只有更強。 嗯。 跟住就4月10號啦，就係、是、最後探戈永別歐戰。 係。 即係送別你王者逢星，即係呢嚟緊呢三個禮拜四啊。晚上10至11，咁就留意呢個反曼大聯盟啦。 係， 睇下會唔會之後係反曼大聯盟二啊，定係曼聯港馬大二咧？就唔知啦， 難講啊。 或者呢個反魔大聯盟都可能有啦。 啊，你知呢個好難講啊。不過會唔會真係最後三集呢？如果真係萬一唔覺意啊，曼聯嚼咗拜仁，咁啊會唔會三集又三集咧？三集又三集咧？ 唔知啊，我哋頂上咯，到時唔理啦。 啊，你知呢個世界好難講噶嘛？你知啦，曼聯。99年都贏過拜仁慕尼黑㗎，真係 99年啊，大佬，你數一數，嗰班人剩翻個傑斯係喺度嘅啫喎， 起碼都有一個響樹啊，係嘛？ 咁都得， 梗係得啦，大佬。 唔介紹多一樣嘢啊， 唔係啊。 咁除咗呢個曼聯新聞啊嗰啲之外咧，咁其實我哋有個網友啦， 係 Chan Carkin 啊， 係啊 ，Chan Carkin。咁其實佢就自己錄咗個關於個本地同亞洲足球嘅環節， 係啊，啲 拗腳點啊，咁佢第一次錄音嘅啫，即係大家可以俾啲意見佢啦。 係啊，呢位網友其實叫做識都叫知邊位啦，好坦白講，因為傑志 fans 嚟嘅，我知邊位嘅，即係都好有誠意啊，因為都。即係呢個 nice guy 嚟嘅 ，nice guy 嚟嘅，咁就大家可以聽聽佢嗰個錄音啦。不過就 支持下， 支持下啦嚇、啊，即係可以。其實好多人都好想係 即係上嚟，即係譬如話錄音啊，或者係做下節目啊咁樣，你可以自己錄一段。 唔係，你可以分享下你嗰個本土筆記係點錄㗎？不如 哦，好簡單啫，攞部手機，有手機好多啲錄嗰啲 錄音嘅程式啊 ，MP3 錄音程式，咁就已經做到㗎啦。係、哦、啊，好簡單㗎啫。咁就其實就唔使太過啲好複雜嘅器材嘅嚇、啊。你聽到師兄本土筆記嗰啲咁嘅音嘅質素都叫做可以啊。 可以嘅話，如果你有 hand free 嘅，揸住 hand free 錄咯。 係啊，揸住 hand free 咁會係收音收得好啲嘅。就唔好即係可能你錄音撳著咗之後，擺張台度咁錄啦。咁就用個 hand free 嚟做收音啦。係。咁樣你會幫助會好啲嘅。 嗯。 咁就唔會即係唔好依靠嗰、那個電話嗰個麥嚟做收音咧，咁就質素未必咁好啦。 哦，咁啊，因為唔係個個都有個 hand free 噶嘛，大佬慢慢聲嗰啲小弟啲冇 hand free， 加窮啊 hand free 都冇啊，得個耳筒啫。 唔係電話通常都跟嘅咩？唔 係冇啊，大佬、哦、就係、 是、唔好意思 啊，我嗰部冇啊，就係、是。真係冇辦法， 咁就要你個地方要靜少少，同埋 係 啦係啦，留意翻嗰個距離啦，咁就會好啲。同埋可以俾少意見啊， 聽 家見啊，咁就可以諗嗰個 file 嗰個 format 咧。如果我見你嗰個係WAV 嗰個 WAV format 咧， 因為 普遍就錄完出嚟會比較大啲嘅，即係啦，咁可以嘗試下用啲有壓縮嘅 MP3 之類嗰啲 file 其實用一個 MP3 嘅即係錄音嘅程式就會好啲，咁就比較簡單。 有啲微調嘅，可能你要自己再試啦。即係關於嗰、那個嗰啲壓縮嗰啲細節嘅嘢，就可能自己要試多幾次啦。咁呢個就未必真係好容易三兩分鐘就解釋曬俾你。 哦，這個有啲坊間有啲軟件做到嘅，可以免費軟件做到嘅。 可以 Google 下揾下，睇下有冇啲教學啊。 有啲壓縮嘅嗰啲程式啊，令到快腦冇咁大嘅。 咁即係錄音就手提電話有一啲錄音嘅程式啦，咁就簡單啲啦。咁就其實都應該係我記得有一啲錄完出嚟 output 就係、是、即係個出嚟個 file 就係 MP3 file 啦。係 啊，冇錯，係啊，係啊，係啊， 就係嗰啲就已經好簡單地就錄製到個節目。 哦，唔緊要啊，如果佢再唔明白。咁啊，揾一日啊！如果我喺度睇傑志，佢知道我係邊個啦，我坦白講，咁咪嚟揾我咯。 唔係，咁可以 PM 啊，阿馮總啊，的總啊，我哋啊，哈薩啦、啊。 係好多人都想 我哋啊， 好多人都想 PM 馮總啊，係 咯、 啊，係啊，好多人都想 PM 馮總啊，攞節目啊， 即係可以喺呢個 post 大家交流一下咧，或者係咯，呢啲就可以係咯，大家互相幫助啊。 好，咁就差唔多咯，啲台務嚇。 台務差唔多啦。 咁啊 ，Chile 就啱啱嚟。 喂 ，hello。 係啊，咁啊，多謝 Chile 先啦。 幫江湖救急。 係啊，我知陣間好似有節目啊嘛。 係啊，之後要走。 係啊，咁就所以就嚟幫手頂一節啦。咁啊，第一節歐洲波今晚嘅焦點就一定係 El Clasico 噶啦。 係。 呢場都可以話好多話題。 師兄啊，春風滿面啦，兩隊外隊都贏波啦，仲要嚇，贏得都真係幾。但一隊波就贏得比較清楚啦，另一隊就贏得好，贏得驚險啦。不過都非常之錯對手嘅士氣啦，可以話。 係嘅，係嘅，係嘅。咁啊，呢場波先講兩隊陣容就好簡單㗎啦、因為就其實都係往常嘅陣容。巴塞、一隊中堅組合依然都係碧基、帕樹、馬斯查拿 度。唉，咁見到啊驚。 咁啊，左邊艾巴，右邊迪亞呢個艾維斯啦、中場沙維、保斯基斯、法比加斯。左邊恩尼斯達，中間美斯，右邊啊就尼馬嘅。咁啊，皇馬方面就龍門、迪亞哥、路比斯，後防馬塞路、拉莫斯、比加埋卡華積，中場迪馬利亞、阿朗素、摩迪，前邊 C7。另外賓斯馬加埋巴爾斯，賓斯馬其實響禮拜五嗰日我都忘記咗講咧，其實佢已經係話出得㗎啦。咁啊，呢場波嚟講就睇啲 event 先。因為啲幾個入球先，係、啊，因為 講入球先啊， 係講個入球先， 好早開紀錄啊， 好早開紀錄嗱，其實第一球波就 係 啊，好早啊，就依個巴塞領先啊，其實咧就係、是、嗰、那個波就係咧係依筆彈上去噶，咁啊美斯啊呢個時間咧，你留意到美斯係響三閘線時間咧，其實佢推進嘅時間咧係好多人圍住美斯， 是啊、 但係咧就冇乜人逼佢嘅，即係四個人圍住，就只係行就冇逼、另外咧。 你見到咧呢個卡華積啊，其實佢身處嗰陣時身處位置其實咧就喺中間嘅位置㗎。 但係呢個係即係講翻再之前啦，其實係一個反擊嚟嘅。 係啊， 喺一個中場度截咗啊嗰、那個係應該係沙比係嘛？ 啊， 我冇記錯，好似係沙比定係摩特力。 我唔緊要啊， 唔記得咗。總之即係喺個中圈附近咧，巴塞嘅中圈附近就截到個波打翻轉頭嘅。 係啊， 咁嗰下大家啲位係有一啲亂嘅。 係有啲亂，但係就基本上夠人嘅。 但係基本上其實應該你睇到咧，如果你睇翻片段應該畫面嘅最下方就係右閘位啦，皇馬嘅。咁你應該見到一個中場嘅球員咧，就望住一個红蓝直间衫嘅球员咧，就慢慢咁走 啦。其实你就迟生讲嗰个就恩尼斯达，因为就恩尼斯达喺成个攻势由头至尾咧，系巴尔望过一眼，指一指叫阿卡华即孖孖佢咁解嘅啫。咁但系其后因为见到沙维跟住美斯上啊嘛，咁啊见到卡华即就 牵制咗卡华即， 冇错啦，沙维牵制咗卡华即斗咗去中间，于是成个过程都咪俾咗恩尼斯达一射就挂网。 但其實呢個是皇馬中場球員回防的站、 其實池生是不是真的怪巴爾得個指字呢？ 其實是的、你看到 你防守你數數埋埋，你計埋摩迪計埋即那四個後防加摩迪沙比亞紐數都是得六個人 的。那這些算不算做跟班的判上判呢？跟班巴爾就判給阿卡華西。 其實這場球你看到呢，兩邊的閘位的球員都是輪著給人給對手的進攻球員在這裡 不斷在遊論。 遊論即是兩閘，無論巴塞好皇馬都好兩邊都是這樣，有一同一個情況。 這段時間這球入球就是即皇馬的右腦啦，之後有全很長的時間就是巴塞的右腦。 巴塞的左右腦基本上是左右腦。 其實就因為講到跟住呢，就是第二球波就是一比一個球啦， 咁 就是這個迪馬利亞左邊一然後扯埋去登斯馬頭槌一頂就入網㗎啦。這個波嚟講呢，第一件事就其實在45度就斬入去嘅。咁這個波就形成一個，因為呢皇馬這個433有一個特色嘅，就係當C7調翻入去中間嘅時間咧，咁就會迪馬利亞就去咗偏左嘅位置，攻擊嘅時候會係變咗4-4-2， 係 啊，咁但係防守嘅時候會係4-3-3。嗱，你留意到咧，C 七當時咧黐住佢嗰個就係逼機嚟㗎，咁啊當然賓斯馬就好醒目，成場波就壓住咧呢個馬斯查蘭奴嘅，咁當然你見到呢個波咧，馬斯查蘭奴從來就冇望過賓斯馬㗎，咁啊迎頂住個波，咁但係叫佢咁樣迎頂住個波就死緊啦。 其實呢、這個冇得好講啊！你個波去到即係你數一數，即係大家知巴塞可以高過米八嘅球員得兩個嘅啫，呢場即係計埋龍門就三個啊！咁、但係你成隊波裏邊冇噶啦噃。 嗱，但係其實咧，陣間我都會講另外一個保斯基斯，亦都係呢方面都有責任嘅、第三球波即係二比一嗰球咧，其實第一件事咧就會係喺左邊馬歇路同埋呢個迪馬利亞做咗個二打一逼住阿丹尼爾嘅。 但係其實如果把握得好啲啊，其實巴塞係已經拉開咗紀錄嘅、因為再呢、這個依入波之前，其實起碼有一至兩個餐市嘅，我記得係美斯有單刀啦，尼馬都有個單刀，都係唔入嘅。 係啊，咁但係另外皇馬都有啊，賓斯買一球就係傳中炒高，另外一球頭槌啱啱頂斜咗少少。 龍門即嗰、那個即其實賓斯買頂第一球頂斜已經係一個警號嚟嘅。 係警號嚟啊！ 即其實已經見到皇馬係有心去斬高波去恰你嘅。 其實就我哋分析得好清楚㗎啦，亦都係中嘅。 中 講真係中， 我哋講好耐， 完全中。完全啱曬，睇住啲球波咁一比埋去迪馬利亞即時空位，結果就全中。嗱，留意賓斯馬原本就黐住呢個壁機啊，跟住涉前柱又咪涉埋去馬斯查蘭奴度咯。馬斯查蘭奴迎頂呢啲波咧泥流嘅。 唔係佢係一個位置感好差嘅喺中間嗰度。 佢根本就唔係就打中間嘅。 佢唔係因為點解佢要鬥落嚟？佢擺嗰個位係因為巴塞經常性唔需要打多個中堅，需要打兩個中堅啊嘛。咁咪擺個防中係佢有咩事，佢咪啊保斯基斯 miss 咗，佢咪上去就侵犯搞掂佢咯。 但係好遺憾啊，而家個睇住兩邊全中，咁就死啦，係嘛？啲球波中間留，但係賓斯馬又把握得好靚嘅。 係因為咁啱係即係其實係碧基同馬斯蘭奴嘅誤會嚟嘅。 係 因為佢兩個人嘅時候，碧基就唔跟賓斯馬，咁就指咗一下叫阿馬斯查奴 叫佢去跟返嘅。佢啱啱喺呢个换位嘅时候就个波就传埋嚟。咁就、你真係冇计。同埋马斯查奴矮啱啱过咗佢头。啱啱过佢头其实佢有即係佢有飞顶想顶走个波但係顶唔到。 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保斯基斯作為一個防中咧，當你兩閘壓得咁上嘅時間咧，應該鬥翻後啲嘅。咁啊，同埋呢個波嚟講，我覺得佢似乎幫得唔係咁盡。 但其實有艾維斯係有啲責任，係唔應該俾人出到個波。 唉，嗰、那個波二打一啊嘛， 我 知。即係二打一。 又係今場，即係頭先講呢兩邊嘅兩閘都係輪住俾人遊輪啦、 係咁啊，跟住咧 好快， 好彩，42分鐘嗱，呢、這個波其實好關鍵嘅、其中一個好緊好 crucial 嘅一個部分。 其實再之前其實有啲老鼠拉龜係巴塞係有啲唔係好公道， 係啊， 呢下係有好有一定程度嘅運氣使然。 你話呢球波係咪運氣啊？首先呢個波， 因為你一傳埋去就俾咗阿尼馬啊嘛，阿尼馬一控低就俾人，其實佢喺禁區裏面12碼對出少咗16、18碼到啦，咁、其實佢控完個波，其實理論上佢應該一控完就應該自己射咗去嘅，點、知就俾人篤甩咗個波，篤咗去，即係咁啱又得咁巧，阿美斯又接得翻、就即刻射你啦。咁你冇、即係你唔可以話冇一啲運氣嘅成分。 但係呢個波詳細啲睇咧，其實就有啲巧妙嘅。嗱，第一件事咧就美斯就同法比加斯先做一個撞牆 one two 先嘅。其實咧喺個過程裡面，如果沙比亞朗素掹得緊啲咧。是應該可以截到的、第一。第二拉莫斯飆了出來，拉莫斯飆了出來，你會留意到在這個景象裡面呢，其實你見到中間尼馬是站在禁區頂位置隔離掹住他叫馬歇路，在整個過程裡面見到美斯現在 hold 住個波，其實如果馬歇路肯探出來裝到阿尼馬合西呢，就根本美斯就比唔到阿尼馬。咁啊，呢個波咧後屘出現咗就係慈山，我先講啦，篤翻後邊，跟住美斯左腳一射就入網。其實成個波我會覺得咧有幾個球員係要負責嘅，第一個馬歇路自己包曬越位，跟住喺後防完全唔知做緊乜， 完全擲唔到個波， 完全擲唔到個波，跟住係冇曬目標嘅，跟住就甩咗啦。成個尼馬成個目標要啊，俾翻轉頭去標包 mark 翻啊呢個，同埋卡瓦即 mark 翻啊尼馬。咁啊，結果呢球波咧，後屘就美斯咁就係射入就2-2，好緊要嘅呢球波，其實對於巴塞嚟講，因為如果半場輸住入去更衣室咧，就好危險啊！輸住更衣室，咁就係後屘啦，就第一個嘅12碼咧就嚟啦。咁啊，下半場嘅時間54分鐘，呢球 C 朗嘅 C 七嘅12碼， 唔係呢球就禁區外啊嘛， 禁區外啦， 呢球波就好肯定100% 禁區外， 即係foul咧。第一下我嗰陣時睇咧，我都第一下十二碼啦，設備啦，跟住即係， 但係佢跌得幾假嘅喎、因為佢唔係第一下跌啊嘛，佢係第二時間跌。 但係嗰個犯規係明顯嘅、因為你真係勾到腳， 唔係係勾到腳， 係啦，呢、這個犯規係無字嘅，咁但係即係你仲同埋佢一跌就已經見到喺禁區裏面啦，即係喺呢個。即係求證喺呢一次嘅誤判裏面呢係原諒嘅。 咁我想問下嗰位侵犯嘅球員有冇黃牌或者紅牌？ 冇 啊。 Okay. 丹尼艾維斯。 因為嗰個波就其實嗰個勾腳就唔係勾得，即係有 contact。 係啦，有 contact 啦。 有 contact， 但係就嗰個力度就唔大嘅。 即係你當佢係一個點講？佢又唔係 last man 重要。係 啊。 即係 後面有逼機㗎嘛。 係啦 ，C 朗唔係單刀。 係啊。 其次就係咁，同埋佢係咯，係一個唔係算好，即係殺傷力就唔嚴重啦。咁、 okay. 即係個球證唔俾黃牌係都 OK 嘅。 咁同埋呢個波之前就賓斯馬同 C 七做一個即係好簡單嘅回傳，就壓曬飆出嚟嘅馬斯查蘭奴。咁啊，馬斯查蘭奴無端端飆咗出嚟咯，咁啊要丹尼爾包翻嚟咯。咁、所以又係呢個波，馬斯查蘭奴又係賴嘢嘅呢個波嚇。2-1，咁就咁 三比二， 以為係啦，咁 主隊就3-2， 主隊3-2，以為就好地啦嚇， 係啦， 咁啊點知後屘咧，咁啊整咗個3-3出嚟啊，咁啊呢個波咧就係一個長傳埋去嘅，咁咧就係美斯，咁啊就喺中圈嚟嘅，咁啊喺中圈嗰度咧又係咧推進埋去，有三個人咧就抱住佢，但係得一個想上嚟標佢嘅啫，咁啊結果咧好鬆容俾佢睇到咧有個直線就俾右手邊攝入去嘅尼馬，嗱、其實這個球呢個波咧，當你俾入去嘅時候咧，如果細心啲睇咧，可以有少少嚇。 越位， 少少越位嘅，少少好少嘅越位。咁但係你知真係呢個電光火石之間就難講嘅。 同埋又係呢個馬歇路。 另外第一馬歇路 又係領嘢， 速度輸曬。第二拉莫斯轉身奇慢，結果咧就拉莫斯咧咁就。疑似啊，我即係用疑似，咁咧就 用手推啊，定係用腳咧？其實 腳 用腳嘅， 腳 OK， 然後將佢尼馬 佢嘅手部係完全冇動作嘅，係佢係真係對腳擊到佢嘅。 呢球我都唔識講，唔知手定腳。 嗯，其實我唔睇 replay 咧，我就覺得似用手推， 係啦， 但係個動作唔算好大，因為呢啲肯定係技術犯規嚟，係 啊，冇錯， 即係擺到明係㗎啦。係 啊， 但係你話係咪好嚴重嘅侵犯，我就唔覺得係。咁結果沙祖拉莫斯係紅牌出場， 係攋咗嘢啦。係 咪所以頭先我問阿慈生嗰樣嘢咧，即係我唔係想挑戰慈生嘅，但係即係比較佢都係一個禁區內嘅犯規嚟講，我就覺得之前丹尼亞維斯嗰個犯規同呢一個犯規，我覺得就除咗話係咪 last man 呢一個關鍵之外，我覺得都唔係真係好嚴重。 其實呢個波就講咗，我真係覺得似尼馬擦水嘅可能性係仲要大啲添。講真就即係你話困個幅度真係好細， 係 啊手就即係因為嗰個波就係球正喺後邊嘅，咁你。罩眼睇第你第一時間阿超咧，你望一望到佢手個動作，同埋尼馬，你知佢啲演技 慣性都係會跌㗎啦。 喺三道士都已經即係出曬名㗎啦。咁啊，結果咧一插咁啊搞掂啦。因為個樣真係好似㗎，真係好似隻手咧揚一揚嗰啲下， 怎睇一眼好似係用手推， 真係好似。既然出咧都咁睇，咁啊何況係個球證真咁啊，所以呢個波咧美斯。就3-3啦，呢個 咁啊，我覺得最關鍵就真係打少個啦。 係 啊，你話輸一球12碼都，我諗都順嘅皇馬，始終3-3都係可以接受戰果，同埋之前個12碼都有少少冤，有少少冤枉流揾入去啦。 其實好緊要嘅，因為呢個講咗個出場，因為咧後防少一個要補翻個華拉利入去啦，咁啊前邊咧賓斯馬就 要換走啦。 係啊，賓斯馬第一就好 fit 啦， 其實 fit 啦，係咯。 係啊，第二咧，當你個前線只係得翻一個攻擊點嘅時間咧，咁個對中。 但系其实呢场波奔斯马个威胁系大过 斯朗大过巴尔 系咯，其实系肥安系有啲换错人， 可以咁样， 我觉得系 应该换迪马利亚或者巴尔 系咯，迪马利亚巴尔 唔系一定系换巴尔，如果呢场波一定换巴尔，因为巴尔今场波状态好曳， 差 完全俾艾巴系牵制住晒啊，咁啊。因為少咗攻擊點啦，咁就令到即係左邊底線出波嗰樣嘢，因為 個中堅嘅壓力少咗。 係啦，因為逼機可以專心頂住賓斯馬嘛，咁就唔使次次 俾馬斯查。斯朗， 或者係話係斯朗啦，斯朗啦，咁就唔使阿馬斯查蘭路咁辛苦啊嘛，大佬要一個對住一個馬斯查蘭路對賓斯馬，實死啦，啱啱先？ 即係用身高嚟計都爭兩個頭。 唉，更何況佢巴斯查蘭路頭先都講啦，佢迎頂兩邊全裝波，根本就都唔係嗰回事。 唔在行 咯。咁啊，最後啦。最後一個十二， 仲願啊！其實我想問一下咧，由呢一球波就已經講呢球波入波之前到頭先講出場中間大概廿幾分鐘咧，攻勢會邊邊多啲？即係都係巴塞撳住攻。 其實差唔多， 差唔多啫，即係打少個嘅皇馬都有得， 都有啲交， 有 啲反擊咁， 有少少膠著嘅， 膠著咯，即係未揾到，你唔見到佢可以即係兩邊有啲太明顯嘅機會。 係啊，咁最後呢球波啦，83分鐘，咁就又係12碼，呢個咧就美斯一彈俾恩尼斯達，就喺左邊，咁就落底線，卡華即其實已經抱住佢㗎啦，講真，咁啊封咗個底線位，咁梗係恩尼斯達想吸翻轉頭啦，咁啊但係沙比阿朗素咧就第一。就夾擊咧就慢咗少少，跟住埋到嚟咧，仲要伸咗只腳，咁啊結果一個大髀揞咗上去咧，嗱睇到一波又埋到去，一個大髀右腳揞咗上去，這個、呢個咧係恩尼斯達嗰度咧，結果就12碼，這個波就我覺得係12碼嚟啦，呢、這個波好肯定12碼嚟啦，因為沙比阿朗索嗰個動作都頗為明顯嘅，咁啊只能夠怪。其實呢場波， 我都係沙比嗰個動作令到個球證覺得， 我絕對啦， 覺得係要俾信， 都唔係嗰個動作係直情係犯規嚟嘅，直情係犯規嚟， 係佢攔低恩尼斯達。 咁啊，呢佢嗰個十二碼，美斯就連中三元， 係喎， 一個助攻，咁啊， 兩個入球， 係啦， 兩個都十二碼。 其實喺未追翻3-3之前，其實我係覺得即係嗰隊波嗰陣時。 我唔記得我有冇同大家喺度 chat room 度吹水啊，即係我哋有個秘密 嗰、那 個。 有啊有啊 係咯、 啊， 我哋有傾傾 傻人係半夜喺度。 係啦、啊，其實係有兩個球員係巴塞應該調走嘅，一個叫法比加斯，一個叫尼馬。喺、嗰段時間 係、 其實係踢得唔好，即係差嘅。 同意。 係唔知點解阿馬天奴係咁即係 我諗 等得太耐啦。 後尾發俾係78分鐘就係 咯，好 就係三齊士入替嘅， 係啦。跟住阿柏道都有入替， 係啦，柏道係早少少，係啦。咁就係踢得唔好嘅，講真就即係呢兩個球員我都覺得。咁就另外就其實後防嚟講咧，丹尼爾都係麻麻地嘅，上半 場 好差啲。 因為你俾兩個人，即係阿馬塞路加埋阿 迪馬利亞 兩個喺度 遊輪 嘅你。你又係見到一啲中場係好少返嚟幫到兩閘啊！ 係啊， 即係皇馬又係啦，巴塞又係啦，又 係咁。皇馬最大嘅問題就係沙比阿朗素啦，我覺得，即係佢嗰個中場嘅壓迫，即係同往時舊年即係呢個4-3-3嘅陣容咧，喺個攻擊上係好好嘅一個陣容。但係當你面對住一隊好似巴塞呢啲猜波猜得咁好嘅球隊，同埋技術咁好嘅球隊嘅時間咧，即係呢個4-3-3嗰個嘅陣式咧，係出現咗個問題。第一就係沙比阿朗素本身個搶截力咧，其實就唔強嘅，佢係比長波好啲。呢場波我哋睇到咧，其實當中有兩球波啦，第一個入球啦，同埋後尾俾阿拉莫斯被趕出場嗰一球咧，其實都係因為個中場咧 係 冇即係含住咯，人就夠多，但係只係含住，就冇去逼。咁啊，結果就俾美斯好鬆容咁俾到直線，俾到直線兩次，一次恩尼斯達，一次俾尼馬。咁啊，結果就同埋最後一個波沙比阿朗素亦都係慢啊。 咁呢場波係兩邊嘅把握力，如果即踢翻佢哋最高嘅水準，就唔係呢個紀錄嘅。 係。 因為你見賓斯馬兩球啦，即係巴塞上半場有兩球啦，即係嗰啲都入埋嘅時候就唔係，即係未必有往後嘅咁多十二碼咯。 我諗其實呢場波就另外馬塞路啦都係打得唔好， 差差地 包咗好多次越位嘅。 係。咁但係其實卡華積都唔係特別好。 卡華積就好啲，卡華積好啲。 即係佢都因為佢其實都甩幾多位。 嚇、啊，喺個防守上都叫做幫到下嘅嚇、啊，都仲叫做巴爾就呢場波真係同佢身價就不符。 交唔到功課。 似乎佢打親啲 El Clasico 表現都仲係未證明到佢身價。 我諗都係兩次啫、 其實就係咯。你踢埋呢場之後就對曬㗎咯，皇馬對完對曬兩輪嘅馬體會同巴塞都對曬。 係啊，因為根據一啲嘅歷史統計就話咧，當皇馬如果兩次對馬體會同埋兩次對巴塞都係輸，即係所謂嗰個對賽成績都係輸嘅時間咧，攞聯賽冠軍嘅機會咧係好低嘅。即係歷史話俾你聽。咁但係現時嘅情況，我就會覺得。即係皇馬都仲係有機會嘅， 仲係高嘅機會。因為你睇翻個賽程咧，對啲弱旅多啲。 係啊， 皇馬嘅 即係今晚對，即係今個禮拜對低維爾咧，就已經叫強啲嘅。 係啦， 同埋後屘我記得好似有一場對皇蘇嘅， 咁 就都係叫強少少之外，其他嚟講咧都係 very easy 嘅應該。咁 而巴塞對馬體會係未對㗎嘛？ 未對拉斯會合，最後一場， 仲要有兩次喺歐聯會打， 冇錯，係啊，所以就巴塞其實失分嘅機會始終都係大過皇馬 嘅。因為你巴塞馬體會嗰啲來唔來都輸俾啲華拉杜列啊、奧沙辛納啊， 都係嗰句啦。 佢啲有幾隊嚟專 係，不過講係咁講喎，講到對賽成績咧，皇馬應該係輸曬， 輸曬 嘅， 係所以而家佢同馬體會都係同分嘅時候，就馬體會就榜首嘅。 因為我有啲預感，我覺得呢三隊波咧。有可能有兩隊結果都係要靠同分靠對賽即勝負，因為實在好緊啊。 所以皇馬就蝕嘅， 係皇馬即蝕嘅，因為即使你有幾強嘅火力都好，你贏5-0、6-0都好，而家基本上你已經判咗個輸數，因為你入幾多都冇用，因為你起碼喺個賽績上唔可以 overtake 另外兩隊。 但係好坦白，我覺得咧，即係巴塞會對於弱旅咧會 失分嘅機會大啲， 係好大。 因為好坦白講，佢哋嗰隊中路真係認真唔係， 大家 知道㗎啦， 點打㗎啦， 係啊， 高波啦， 係咯，所以就我仲係覺得皇馬高。 啲嘅。Okay. 我覺得係巴塞同埋馬體係會失分。 馬體會個問題就係佢嗰個去到季尾佢嗰個表現係有啲飄忽嘅，即係冇咗上半季嗰種對弱旅係殺食硬嗰種嗰種氣勢喺度。即係 佢通常啲入波都嚟得比較遲啦，佢可能會比較早入到球。先有記錄嘅，但係個現梭球都係去到好尾先有。 係啦，係啦。 好，咁就賽後啦，都有啲人有嘢講嘅，即係宇宙最強無敵嘅球王斯切 有咩球嗰個嘛？ 係啊，冇錯。咁因為嗰個十二碼佢自己可能有啲施展一啲嘅魔法係嘛，令到球證，因為其實球證嗰個波球好近嘅，大約都係三四碼到，仲要烏低身睇嘅，仲要係。 但係嗰個真係。好㗎啦，冇認錯人就係咁啦， 好難認，事實好難認錯。 唔係呢個禮拜有啲球證係認錯人㗎嘛。 不，我講個即係比較新嘅消息先啦。其實阿仙奴嗰場波啦，你講緊幾個人都冇事喎，知唔知啊？係啊， 球證都冇事啊， 球證都冇事啊，繼續吹。下一場， 但係佢好似話認咗錯㗎嘛？ 認咗錯，但係都冇事。 係，我咪認錯咪好咯，做人要坦白從寬。 哦，咁啊係。 我陣間會講，因為有球例根據嘅，原來係唔應該紅牌嘅，即係咁啊，講翻呢場先。咁啊，C 七就話咧，因為就有啲人啦，有啲人咧就覺得要巴塞咧可以繼續維持爭住冠軍嘅機會，所以就有一個大集團咧就即係操縱住呢場波 嚇。佢個集團都唔細㗎喎，佢有市政府撐腰㗎喎。 嚇，咁啊呢啲即係大家互相集團互相嘅即係對冚係嘛？有一個幕後黑手幕後黑手即係。令到呢個C7呢個咧正義嘅化身咧，就係出現咗咧咁樣嘅情況。 正義嘅朋友咪啦， 係啦，咁就咁亦 都使唔使出元氣彈啊？ 另外佢亦都話有人因為妒忌皇馬、妒忌C7啊，唔係C7我講嘅，妒忌皇馬就覺得咧，咁啊所以咧就咁樣啦。 另外沙治奧拉莫斯都有類似咁嘅言論， 係呢兩個 人 都講嘢嘅。 聽講話好似有機會會罰錢嘅， 係啊， 因為足總有可能會罰。 冇錯，咁另外就佢阿斯七都話唔想再見到個球證馬蘭高，因為其實咧都之前或者係可能我聽Now嘅評述都有提過呢個馬蘭高咧，其實係喺個執法嚟講好多時對巴塞係有少少嘅着數。 即係其實係一個從嚴嘅球證啦，簡單嚟講，即係通常對巴塞着數啲球證都係比較嚴厲啲啊，即係比較保護啲球員啊，嗨嗨嗰啲通常都會吹罰啊嗰啲咯。 咁啊，但係沙維就話斯七呢個指責就唔合理嘅，覺得巴塞表現好啲，而家從結果亦都睇到，亦都係強調啊呢個斯七個十二碼咁 即係三分二 嘅， 即係三分二袋。 咁你要怪嘅，你要怪自己咯，要怪賓斯馬兩個基本上無人看管嘅機會你都唔入， 尤其是射高嗰個啦，真係 full chance 嚟嘅。咁但係佢又有讚另外一隊波喎，馬體會喎，覺得馬體會今年咧嘅表現好好，又好有鬥志，好似啲戰士咁咧，於是就值得上榜首 嘅。咁似呢個曼聯讚曼城嘅？ 哦，咁啊唔知啦嚇。另外就馬天奴就話而家聯賽重新嚟過啦，咁啊呢場波就冇人話俾我哋咁嘅機會㗎，呢個係我哋巴塞自己爭取嘅。咁啊，主安察洛提就話咧，球證呢場波對於某啲嘅判決對我哋不利。咁但係安察洛提好強調呢場波就已經過去啦。我哋而家着眼點就係嚟緊嗰場對西維爾嘅賽事。 呢啲咪好領隊咯，即係你唔使睇嗰啲咁樣球證針對我啊嗰啲咁樣啦，成個西甲賽會針對佢啊嗰啲啦，走咗啦。 咁但係安察洛提都強調佢哋係唔值得輸嘅。 係，其實呢場波和波係即係一個合理嘅， 啱嘅 睇兩隊表現。 冇錯，係應該係和波嘅，應該係和波嘅，因為呢場波就如果要贊嘅就美斯啦。美斯係表現， 美斯係突然之間復甦啦。 都唔係突然㗎啦，都應該慢慢逐步睇到嘅，係睇到 穩步上揚啦， 穩步上揚啦。另外頭先講啊，迪馬利亞啦，其實我覺得打得唔錯嘅。另外就賓斯馬啦，恩尼斯達我再次強調係好緊要， 好重要 佢隊波。尤其是喺左路，即係 如果冇恩尼斯達啲攻勢肯定斷曬。 我諗法比加斯同恩尼斯達當中嘅分別就係睇到恩尼斯達佢有一啲好靈活嘅技巧，都可以帶到波上，但係法比加斯咧， 真係冇， 始終真係欠奉啊呢樣嘢欠。 佢冇嗰個引球推進嘅能力。 係啦，咁就所以呢場波就4-3啊，巴塞有少少運啦嚇咁樣。 有真係運氣。 有少少運啦呢場波。 係咯。 咁啊馬天奴就雙殺。呢個咧皇馬啦，啊真係對於馬天奴嗰個壓力咧少啲啲咁多多啦嚇。 我唔覺得個壓力應該係喺佢度咯。 係嘅，其實每方都撐住馬天奴。 因為其實 個即係尼馬嗰壇嘢唔係佢搞出嚟噶嘛？ 哦，唔關事。咁但係啲球迷好唔係太過中意佢嗰啲presentation 啊，presentation 啊嚇。咁啊 ，Chilap say bye bye to you 啦。 好，拜拜， 拜拜啦。唉，多謝你江湖救急啊。好，講埋少少其他嘅賽事先，有少少時間。咁啊，西班牙仲有場波嘅，華倫西亞對維拉利爾嘅場波2-1。咁啊，呢場波咧就開頭好快咧。他們的正選龍門啊，華倫西亞正選龍門咧就Diego Alves 啊，亞高艾維斯就傷咗嘅，因為開一個死球的時候就拉傷大髀，就好大鑊嘅。 好大鑊，休嘅咯，基本上冇。 未知係休幾耐，咁但係咁樣情況拉傷係 遲收啲咯， 就係掹啲啦。 你剩翻都係八個禮拜啫。 咁但係唔緊要，佢哋其實華倫好就好在咧，佢哋嗰兩個龍門都 OK 嘅。即係 Diego Alves 同埋古瓦達啊，即係後備嘅龍門古瓦達都 OK 嘅。咁啊場波就呢個防守中場查維庫亞高入兩球嘅。第一球波咧，咁就係喺禁區頂嗰度咧，就係接應一個帕高艾卡沙回傳咧，咁就第一時間腳面一拉咧，就拉得好靚嘅呢個波嚇，呢個查維庫亞高。咁就第二球嚟講咧，就係左邊嘅，即係又係喺臨完半場之前，咁就係左邊罰球扯入嚟，咁就咧維拉利爾裏面有一個守衞啊，咁就係咧喺前柱咧就唔知點解暫停咗個波，咁就解唔到圍，咁啊結果咧附近嘅馬菲奧咧就第一時間就射埋去就中柱，結果就查維庫亞高咧門前咧咁就接應呢個中柱波就射入，咁啊呢個波就係嗰個球員哥斯達啊，呢個閘位球員咧就解唔到圍就暫停咗個波。咁啊，同埋咧，其實響阿馬菲爾射波嘅時間咧，其實除咗係阿庫亞高響三碼點之外咧，其實就仲有個龍門啦，同埋仲有個守衞叫班奴嘅。咁啊，但係班奴呢個波如果啊醒目，即係褪出去底線嘅話咧，其實就馬菲奧射嗰陣時候就越位嘅。咁啊，但係咧，當馬菲奧射咗佢先，斯斯然咁褪出去，梗係嘥鬼氣啦。咁啊，2-0，最後臨尾啦，咁就係送禮嘅。呢個華倫西亞嘅閘位彭利拿，咁咧就喺右邊想俾即係俾翻中間俾隊友時間，好似傳中咁，咁就俾咗咧就呢個杜斯山道士啊前處搞掂，但係都冇用，因為已經臨完場啦。結果呢場波就2-1，華倫西亞就贏咗呢場賽事。咁啊可以望一望個西班牙聯賽榜先。嗱，西班牙聯賽榜而家就馬體會係 head 住嘅，因為就同分就計對賽嘅。 對賽就馬體會就一勝一和。 冇錯，咁啊皇馬就第二位，第三就巴塞距離皇馬係 一分 嘅，咁就第三，跟住畢爾包贏波，咁就咧距離前面14分，然之後就西維爾上到第五啦，因為就贏波嘅， 都爭8分， 爭八分，反而皇蘇啱啱琴晚就4-3爆大冷輸俾艾美利亞咧。咁就係、是、去到第六位，咁就距離西維爾1分，維拉利爾落啦，落到第七位就45分，呢三隊波好近嘅，都相差都係彼此相差都係1分。 再數內嗰隊就熟啦， 華倫西亞咯，華倫西亞 都好翻啊， 好翻啲㗎啦。 因為季初我哋見佢喺下半晚㗎嘛， 係啊，即係換完教練咁就。講咗一大扎嘅球走，就慢慢就穩步上揚。咁就另外就馬體會呢場今個禮拜就贏咗貝迪斯嘅，咁就哥斯達係啦，贏2-0嘅哥斯達一球啦。另外就係加比啊，又施展佢咧好強橫嘅遠射，已經係對住皇馬都試過一次。 係咯， 啲貝迪斯守衞都唔識死， 唔醒目嘅， 都唔醒目嘅嚇、啊，又瀨多次嘢啦。咁啊馬咁啊貝迪斯就爆尾啦。繼續包尾，咁就似乎呢隊波咧都好問啊！真係講真嚇，咁啊咩爾華拉杜列、咩三基達菲我都講過啦，啊仍然都係搞唔掂啊！真係。 但係其實就睇翻西甲嗰度咧，就咩爾去到第14啊？ 啊，第14位 華力簡奴咧，其實就係27-30分嘅， 係啊， 即係其實一場波就已經執位嘅呢度。 係啊，冇錯啊，其實你。再上啲馬拉加嗰啲都唔係都危險㗎，都32分㗎咋，都係長領波咁。 即 係 西魯迪同 次達 同馬拉加就都係危險嘅，都未脱離呢個安全區域。 係啊，所以就呢個互級形勢都仍然好微妙嚇、啊。好，咁就少少時間拿納意大利，咁啊意大利咧咁就有幾場波啦。第一就係呢個拿波利嚇、啊，拿波利咧就係、是、輸波嘅，輸波輸俾費倫天拿嘅嗰球波咧。 又係嗱呢波左邊咧，咁就係即係落底啦。咁啊，嗰個龍門拉爾拿咧出咗嚟，咁啊結果咧就嗰個左路嘅球員轉身一扯扯到去遠處，就俾咧祖亞坤頭槌頂入。 但係呢場波拿波利好早就打小角。 冇錯，呢、這個高林啊，即係唔係中超嗰、那個啊？呢、這個高林咧，咁就係紅牌就被逐離場嘅。咁啊，所以就0-1啦。另外拉素就1-1，之前都提過啦。咁就係咧係打和嘅。咁啊，兩球波都係拉素球員入㗎。咁啊，半場完半場嘅之前咧，呢、這個江高就擺烏龍。另外就咧呢個艾華路江沙里斯咧就追成1-1。雖然後尾巴神。因為巴神咧最近又喺度鬼殺咁吹，因為就最近就不停咧都係打後備，就冇正選踢，於是又嘈啦，啊、哦、又話斯多夫咧又話點解要擺佢後備啦， 哦、 啊於是咧又有投訴，咁啊呢場波咧一出嚟就一球中柱，咁就咧就爭少少。 咁佢係應該如果狀態冇乜問題，應該俾佢打正選嘅。 係唔知啊，即係呢個球員，即係都唔知幾時叫好狀態，唉，不知從何談起。 即佢係神經刀啫，但係佢嘅質素係 OK 嘅。 質素就一定好 OK 嘅，但係就唔知幾時表現到出嚟咯。係呢樣就真係好弊啊、嗯。其他嚟講就祖雲達斯1-0贏波嘅。 卡坦尼亞 係贏卡坦尼亞，咁就另外前邊咧就 森多利亞5-0贏呢個。係 啦，冇錯。另外就國際米蘭又輸啦，輸俾亞特蘭大。羅馬就2-0贏基爾和。聯賽咁就形勢，羅馬打小場，但係落後祖雲達斯，仍然都係14分㗎。係祖雲達斯6連勝啦。咁啊，跟住就拿波利第三，距離第二位嘅羅馬咧，已經係6分，仲要係打多羅馬一場添。 係啊， 即係似乎第二位都好問水。咁 費倫就爭7分啫，緊隨其後。係 啦，咁就睇嚟即係羅馬打歐聯嘅機會係好大啦。啊，似乎嚟講嚇，好咁就上半場啦，呢個哭波桑就嚟到呢度先，我哋下半場再繼續。 好，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 東立獨家授權，陳某親自繪圖，香港人氣漫畫改編手機遊戲《火鳳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載，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載《火鳳燎原》手機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霸气的。 原来水镜卡是这样用的，早知就不请练咁耐啦。 都要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4.1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